起情缘，情缘自此动长生，不多天数也望着一往双，恨不多黄云不与神仙雪，早骗他女士官阶扶上阶，乱不行偷了万字老彩衣，一席话深深擦伤好姻缘，痛不及他谋的金阶真落色，一杯酒一杯酒自了，不今朝说的从此独门一笔天涯哟，因无无度的云梯前向你几度恩怨几度情，怎落是家。 梦影王子三公斤，我命应杀有事救我呀，父母心急泪冲心，方有路遇到我家，从此我愧的梦影心不去啊，又怎能面向我将死人泪成下，皇宫怎能容忍他？我杀将死人泪成下，皇上你可为？傲天下，皇上旨意不能违，才怪们皇上心为真与假，心里心门曾经一

是我心心骄傲过的根十字，家境我最难讨我自走的走，哎，家是白的白，破的破，哦，破的。滚滚绵绵，滚滚烫的滚根缠着一朵满红。为父亲送 母亲大人，因我确诊于归，来到这穷乡僻壤之故。听是江暖金枝啊美，山人水远茶我香，明此一路来上晚故

想一想。 不

什么？ 哦，万有俱全。 赵王，小小的凡间优点，竟然夸此海一口，带我进去戏弄他一番。 师傅，人家开优点，总不能在招牌上写万有不全。 你知道什么？请我进去。 哦， 恩客。哦，原来是二位道长，老汉白云龙这下有礼。 贫道几寿， 殿前有一道长，请坐。 告坐。

走。 大刚，你点呢、啊？再点呢、啊？我谅你呀、啊，也点不出什么好药来了。我这里倒有一言相赠。 讲。 自古道，山外有山，天外有天。我劝你呀、啊，分秒自命不凡，狗眼看人。 苦恼。小二郎，哎，你养了几个娃娃啊？你给我肚皮呀、啊，小姑娘，你吃话呀？你对不上来了，你是不是话来了？我这招牌打死你！第三个儿子你， 第三个儿子不先小，道长告罪了。 讲， 他来在天朝，一番两次两次三番，看完他的亲娘。啊！ 气 死 我！岂有此理！成何体统？他也不像话了啊！哎呦，哎呦， 听众朋友，再会。Thank you.